嗨，所有的领袖，或者是主纠小组长，或者是我最近发现我的一些生培同学，就是有或是一些 Hope Nation 有渐渐发现这个 podcast。那本来这个 podcast 我当初做的用意是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团队领袖，或者是在了 Hope 服事的同工们，然后呢可以有一些些在遇到卡关的时候啊，可以了解到底 What's going on，然后呢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分享呢，让每一个人更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兴起门徒，然后在服事上面也好，跟家庭、跟关系还有生活都是一个很棒的 balance。那当然了，我也希望可以透过一些神的话语来帮助大家，所以呢真的很谢谢，不管你是谁在收听，是不是 The Hope 的都很谢谢大家收听。那我其实也许我的我说的内容不完全是100%正确的，这都是一些我的观点，还有一些我有时候读经的一些灵修的亮光。但是呢，我的用意只是希望大家在服侍神的路上呢，是长长久久的，然后呢是不会辛苦，然后是越服侍越喜乐，越得着力量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呢，特别呢，我在想，很多人其实在服事的时候呢，常常可能会有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并不是常常你会听到这句话，但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为什么我搞不定？可能是搞不定某件事情，可能是搞不定某个人，或者是搞不定一些状况。我想，可能不管有没有服侍，还是在生活或是家庭，常常会有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那其实，在 The Hope 呢，我们前几周都有讲到，我们的核心价值有一个是就是每个人都是值得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在 The Hope，不管是在maybe 就是在我们的 Heart and Soul，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教导上面，其实常常会听到我们的领袖们呢，会带领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，也就是 ownership。那 ownership 其实我自己可能英文不太好，如果有更好的翻译，请让我知道。但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翻出这件事情，所以当时我们在做了 hope 的这个核心价值的时候，在讲 ownership 的时候，我们就翻译成这是你我的事。其实我们应该很多人都了解，我们在这里呢建立的是一个神的家，也就是呢，这不是主任牧师的家，这也不是 the hope 的家，这是神的家。That's why 这个家是值得我们去呢，是配得我们去呢奉献和给予的。那我也很感动，就是看见我们不断的在带领大家，那大家也愿意的来跟随。真的看到整个教会的 ownership 是非常强的，光是同工现在就有400多位，那一起来建造这个事工。那目的大家也很清楚，我们要去赢得这城市的1%。那希望呢，每个城市呢都有1%的人因此可以认识到神，然后跟神有一个很深远的关系，甚至呢是认识到自己的身份。我们常常在教会提到 ownership，看着教会呢有越来越多人，越来越多同工。哎，但你有没有时候有个想法，就是为什么事情还是这么多啊？为什么总是还有这么多事情呢？其实因为人多，并不代表你的事情会变少。我想要突破大家一个盲点。如果你找人多来，只是让你的工作量变轻松，那 basically 你们一个人跟10个人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。那用10个人去做一个人能做的事情，代表这个组织、这个团队并没有在往前跑，甚至没有在扩张。所以其实人多不代表你的事情就会变少啊。永远你在想你现在做的事情怎么觉得太累了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你要找一个人来帮忙分担。一个 good idea，但是呢，你们一定要去想，怎么1+1大于2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你现在是做一个人做，假设你觉得事情是可以是2个人做的，那你找第二个人进来的时候，他只是分掉你的一半，那你们不会更大的突破。所以可以想，你们是不是可以2人3角，就是说2个人做3个人的事呢？你会轻松一些些，但是你们又可以呢更往前踏一步，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。所以，当你在做一个事工，或是你在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，你需要的并不是人变多，你需要的是能够 take ownership 的人变多。那这也是 Pastor Peter 呢，有时候在 All Staff 会议会跟我们分享的。那你也要记得，就是不要停止去分享这件事情，因为呢，当人数变多的时候，假设 同一件事情，我们没有做更多新的事情，那一个人原本可以做的变十个人在做，看似比较轻松，但是大家付出的那个百分比就会变少，也就是这个 ownership 就会变少。对，所以呢，你常常会看到越大的教会，你就会发现抱怨的人越多，因为呢，他们就会说这个怎么没有人做，那个怎么没有人做，哦，我来的主日都没有人跟我打招呼。所以从永远我们其实呢，常常听到这个话，我们就会去挑战他说，那你能不能成为那个跟别人打招呼的那个人啊？哦，这为什么垃圾没有捡起来？那你能不能成为那个把这个垃圾捡起来的人啊？所以呢，永远不要去想反正有其他人会做，这就是当教会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思考，或是现在团队人那么多，又不用一定要我，那我就别人会去做就好啦。当一个人觉得别人会做，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想别人会做，就这件事永远不会被解决。我想我国中的时候，我其实很喜欢，因为我们住花莲，我就常常跟我妈去七星潭看月亮，听海的哭的声音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国一哦，我们就是看海啊，看月亮，看到有点晚了，大概已经凌晨快一点了。我之前分享这个故事，我不知道是Elisa还是谁都会说夸张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就是半夜骑经过一段路，那边是像空军基地，有点可怕。然后已经半夜快一点了，然后呢，我妈妈就骑摩托车带着我呼啸而过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路上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、长头发，然后她的裙子上面还有血的一个女生。我应该有一些配音员才对，我真的好 gelo， 因为我自己现在就是练习自己录、自己写稿、自己上传。那听起来超可怕，然后 我那时候很小，又看过很多鬼故事，所以我想说我没有看错啊，我还是不要讲好了。然后当我妈妈说欸，怎么有个女生哦，我才觉得哦，她也有看到，所以不是看到鬼。但是我那时候就很害怕，因为我妈妈就把车停下来了，停下来才发现她真的身上好多血，好多伤痕。她就说她被她先生家暴，然后呢她就打着赤脚就是逃出来了。那条路非常的偏僻，而且其实虽然是半夜，但是其实路上还是蛮多车经过的，但是都没有人停下来问他怎么了。我在想，如果当个那一天晚上我们没有停下来，会不会他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因为他怀孕流了好多血。那当然我妈做一件事其实让我很惊恐，就是觉得我妈说你在这里等我，然后呢就把他叫了救护车，然后救护车又不知道我们的定位，那还是很久以前 Google Map 没有很盛行的时候，然后呢救护车就说我在前面的大学那边接你们，所以我妈就把我放在路边，然后骑车载他去那个大学。那也是奉劝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做，因为你的小孩会很危险。但我一直到最近自己开始当领袖了，我终于能够明白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你可以说是鸡婆，但是也是一个你我的事。就是我妈妈后来就让她顺利的上去救护车回来接我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问我妈妈说，妈妈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？我妈妈就说其实很有可能她老公会追出来，然后呢她没有车，她走路，她可能被追出来回去真的可能会被打死也不一定，她都被打成流血，怀孕都被打成这样了，第二个他流那么多血，小孩会被保住也不知道。所以我在想，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其实蛮常被人家说哦，你怎么那么鸡婆啊干嘛，没错，可是事实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多一点点鸡婆的心，但是这个鸡婆要注意不会是去干扰别人的隐私，这个鸡婆可能是对于环境，对于很多事情你会有一个不平的感觉，而这个不平的愤怒呢，我们有时候说叫神圣的愤怒，你会因着这个愤怒觉得怎么会没有人来搞定这件事，这时候你一定要有第二个声音，就是我要来搞定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来解决这件事情。也许不见得你会是最适合解决这件事情的人，但是当你愿意开这个头的时候，你就会带起更多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。 对，所以呢，我想要鼓励大家，今天讲到这个 ownership， 其实时间好快，就快十分钟了，我还有很多东西很想要跟大家分享。那也就是当大家在提起这个 ownership 的时候，除了我要调整我们的心态之外呢，我们接下来的三个礼拜呢，会讲到三个重点呢，是当你明明就已经提起了 ownership，为什么你还是觉得好累好辛苦，为什么心里总是有负面跟搞不定的心情呢？我们接下来的三个礼拜呢，会特别讲到的是你人生的优先次序。常常我们呢会出状况，在服事也好，在工作也好，我们有时候会出的状况卡住，最常发生的三个原因就是你的关系，或者是经济，还是健康亮红灯。而这三个东西会最打扰、最干扰我们做的每件事情的速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通常都是优先次序出了问题。而在优先次序搞定之后呢，我们常常却忘了排进一个最重要的诫命，就是要守安息日，也就是你要懂得休息。那再来还有一个事情是，我们要怎么倍增？如果我们在做的事情呢，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人能做，我就做到底的话，永远不可能倍增，顶多就会从1变成 1.5， 如果你厉害一点，可能从1变成2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学会兴起更多的领袖， empower 更多的人一起有这个 ownership 的话呢，我相信你在做的事情是用倍数在成长的，会一变十，十变一百，也就像圣经说的，会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这样的祝福。所以呢，我们下礼拜会更多聊到这个。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吧。亲爱的神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一个机会呢来认识你的真理之外呢，也来更多的呢来愿意给予。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个慷慨的心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，教会现在多好多人，这个速度好快啊！但是神你说，因为我造你们，我拣选你们每个人，都是因为你们很慷慨，所以呢，你们是因着我给你的恩典，你有办法给出去。求你帮助每一个收听的人，常常到你的面前支取你的爱，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给予，因为这样子有一天一定会耗竭的。所以求你常常让我们记得要到你那边充电，让我们的爱的来源的这个插座是来自于你。感谢你这样子拣选我们跟信任我们，奉告主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